非常正嘅一首歌咧，系蔡健雅嘅《Only Love》。 点解我中意嗰啲你又中意嘅？ 系咯，系 我好中意蔡健雅嘅。 证明我哋两个系拍档咯。 有阿群众为证，我成日喺节目度播呢、這个。 哦， 系啊，好多播极都系播唔完嘅。 我第一次听佢嘅第一首歌，我唔记得咗啦，系几年前咧，我已经系中意咗。 思念嗰啲 好正，系啦， 系啊。 然之后就系基本上每首歌都听过晒咁 细。OK，Only Love 好啊，我哋送多啲爱出去啊吓。咁啊，五一假期。 冇错。 今日其實幾好啊？ 今日5月3日 ，好嘅，其實內地仲係假期。內地其實今日補有多內地嘅朋友咧，就其實要翻工嘅，補假嘅，咁就話名三日，其實星期六要補翻假嘅。係啊，因為就然之後聽日再放假。 佢哋好得意嘅，佢哋係咧即係放一日啦，跟住將啲假期簽埋一齊啦。所以咧即係有陣時我啲內地嘅朋友話星期日翻工，哇！你點解要翻工？長假之後要翻工就係要還嘅。係 啊，係啊，咁啊所以就即係內地嘅其實比我哋好嘅，叫做放咗兩日啦，咁今日就翻工啦，然之後就聽日又放假咁樣啦。咁喺香港其實就好多內地朋友都嚟咗㗎啦，5月1日就其實4月30日晚咧，我嗰晚就喺廣州，凌晨咧2:00-3:00咧就過關翻嚟。凌晨喎， 4月30日 喺黃江咧， okay, 哇嚇鬼死我！ 你有冇聽到槍聲？ 冇聽到槍聲，但係都係幾驚訝。 係， 你知道凌晨2:00-3:00冇人過關㗎嘛，就正常。但係咧，內地自由行嘅朋友咧，嗰條龍咧係排到出去。大海關大樓出面 咁熱鬧啊！ 哇，幾犀利啊！凌晨2:00都仲係好精神。 你嗰時會唔會突然之間咧，本來睡眼鬆鬆咁一下咧，突然之間醒 瞪大隻眼 咧，咩事啊？發生咩事？ 係啊，知夜晚唔知見到啲係人咧，抑或係鬼？ 係啦，仲咁多添啊！個場面咁虛構。 唔係咁多啊！我後屘即係咁多，我就應該證實佢係人嚟嘅。係，你都見咁多隻鬼就好驚，大佬。係啊，咁啊，係啦，咁啊，歡迎啲。查客先， 我哋好多查 Helen 都见到佢到咗啦 ，Celia 都见到佢到咗啦 ，W Y 张到咗啦， 系啊，好多 好多，我哋读下先吓 ，Jo Lam 啦 ，May Lam 啦，May Lam 话 赶到啦， 好搞笑 ，OK 系，其实阿宇文都系啱啱赶到嘅， 系，我哋被困咗喺底下， 系啊， 跟住 Chin Lock 啦 ，Alan Siu 啦，吓。 啊！問下你，其實五一點啊？有冇喺香港行下街啊？之類出嚟啊？ 五一唔敢出街， 唔 敢出街。 大家都係啊。 係啊，我有少少驚啊，真係。 O K， 係啊，都人好多其實都。 係。 係啊，咁啊 嗱，我哋村屋咧，即係我哋查下咧，鋪咗一個人民日報啦。 係啦，唔該曬村屋先。 嚇。即係呢個呢 海外版啊。 係啊，呢場戰即係今日持續嘅今日。 其實勾咗香港人好多人㗎喇，繼續勾落去㗎喎，即係棍一棍咁勾。咁啊 ,Chin Look Post 嗰篇呢就係5月2號嘅，即係尋日啦，佢就反內地遊客就係一種心理病㗎話香港。咁啊入面其實篇文好值得睇㗎，其實我覺得即係唔係太長啦，短短地啦，有時睇下一啲即係某一種同我哋香港人好唔同嘅即係觀點啦。咁啊呢篇嘢其實都幾精警，譬如話我舉個例啦，其中有一段佢咁講嘅，佢話自由行咧對香港嘅 GDP 咧同埋就業咧係好有貢獻啦。咁啊粗粗地咧都起碼有 3% 嘅 GDP 嘅貢獻。咁佢話如果有人咧對某一個城市係可以提供 GDP 又可以提供就業啊，有啲咁嘅貢獻，那個城市啊，真係 無拜佢都嚟唔切啦，仲應該要視佢為最尊貴嘅客人啦。但香港咧，現在咧就卻即係咁樣去對待啲啊，我哋啲內地同胞，史所罕見啊，世所罕見。 哇，好嘢， 幾犀利啊，真係啊。咁啊，仲有佢就攞香港同澳門比啦，咁佢就話 其實咧，意思 係點樣？ 我聽到呢度咧，其實我幾開心嘅，因為我覺得哇，證明我哋香港人幾有骨氣啊， 幾有骨氣。 係啊，你嗰3%我真係 check 係嘛？ 我哋呢度冇乜追逐 GDP 嘅GDP 嘅呢、這個 係啊 呢、這個潮流。大佬，即係我哋香港好少理個 GDP 係乜嘢嘅。咁咁佢篇文入面其實都仲有咧，就係佢就攞香港同澳門咧兩個地方就比較嘅。佢話咧，即係假設如果港澳兩地啊，都係有咁多自由行嘅人啦，咁佢話亦都知道澳門嘅地方起碼都細香港好多啦，大概意思。咁佢話，咁點解澳門嗰啲人咧唔出聲，啊香港啲人就咁大反應？咁我想話，你真係攞嚟噏嘅啫，你見唔見到5月1日澳門啲人都遊行啦、 啊？ 澳門人啊，真係揾次咧，即係要捉啲澳門朋友上嚟。 嗱、啊，我又讀下咧，今日 即係等啲澳門人講下佢哋回歸之後嘅心聲。 誒、欸、好、 啊，係啊，真係噶。 好啊， 澳門人啊，真係有喂，但係好多嘢啊，冇佢哋比較你知啊，即係冇香港人咁恩皮啦，啊聲冇咁大啦。澳門人即係你求其揾一個，我大把澳門朋友啊，即係師奶同我講啫。你問下佢揀，有一俾佢揀，佢揀唔揀回歸啊？即係而家無論就業、個治安，或者仲有澳門咁細，跟住即係裝唔裝得落咁多自由行嘅朋友之類，咁多遊客，咁呢、這個其實好多都係澳門人自己都係。即係 承受緊啊！ 有口難言啊！ 係完全係啊！嗱、啊，新華網咧今日有講啦，佢、就話咧，即係佢又係要香港人去包容不得止啦。佢、就話咧，雖然咧有啲內地客喺街頭咧大聲喺度嗌撞到人，都冇道歉。但係咧，佢就話咧，香港人咧認為咧係可以加強教育去改善嘅。佢講咗兩樣嘢，佢話咧內地客咧遇到香港嘅相反嘅態度係唔好嘅，都採取一啲咧即係佢哋啊自由行啲人咧係面對咧即係呢啲相反嗰陣時候咧採取一個咧係寬容嘅態度去面對嘅， 嚇，即係服務性行業嘅香港朋友。 嗱、文章入邊咧引述香港人話。有陣時咧，香港人到其他地方去旅行咧，都偶然會有啲唔文明嘅行為。嗱、呢啲咧就係另外一種手法啦、即係你嗰種咧，即係《人民日報》嗰度咧，就係用 GDP 咧嚟懟冧你香港人啦。喂，你香港人即係有錢喎、你仲唔跪低？呢一度咧就係話，喂，你香港人嚟都唔文明啦，你香港啲相反對我哋啲客都唔好啦，態度係嘛、又要將我哋咧打到咧變咗佢哋同一類型，佢哋先開心。 哦，咁如果覺得我哋都唔文明，咪少啲嚟咯。個地球咁大，好多地方好文明嘅。即係我淨係攞嗱其實我都攞翻個數據啊。嗱、這個我其實我都係早幾日睇《南方都市報》講嘅，即係我大約記得咧，就係話講緊5.1咧，大家譬如話5月1日嗰一日咧 ，OK， 上海大約咧就個旅客量咧，大約佢哋報出嚟咧就係30多萬。咁然之後咧就北京咧就1日咧就60多萬，2日咧就係90多萬、OK， 咁香港報嗰條數咧就哇真係嚇死你喎！佢話香港嗰條數咧嗱，未必可以直接成對比，不過咧就係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俾條數咧就是、從5月1日至到5月6日咧喺內地過關嘅經香港所有海陸空嘅關口過關咧，總人數咧係489萬。 係489萬。 我唔知係咪個入境處有冇人報錯數啦？我睇咗幾次，碌大隻眼睇，你係咪講48.9萬啊？大哥，係 咯， 489萬係一個國家人口嚟嘅。 即係咧，香港1/3。 係啊，咁所以喂，原來唔係我唔講，我唔睇都唔知道我哋啲承受量係咁勁嘅，原來係咯。咁都話即係我哋個特首仲話冇問題嘅， 冇問題。 係啊， 等多幾班車。 4000 千萬先同我講啦，咁樣即係係啊，而家489萬，哇！真係嚇死人啊，大佬！ 我再打下招呼下 Lily 姐咧就話：，我都到咗啦，阿 Jo Learn 咧就。阿 Jo Learn 啦，仲有 Jackie Hu， 佢話早晨啊， 早晨 啊，係啊，呢個係一個時差，佢話第一次聽 live 啊，好開心啊，係啊，係啊，如果 Jackie 你聽緊咧， 朋友係第一次聽 live 喎，係啊 ，Jackie 如果係第一次，即係如果係聽到嘅咧，覆下我哋啊，你喺邊度啊？係，好有興趣。 嗱，我就想讀另外一個網友，咁咧就係呢個咧，呢個阿 Ray 啊，係 ，OK， 阿 Ray 咧就俾咗一個咧51。我覺得咧係喺香港啊，即係嘅一個好去處嚟嘅、 哦， 包括呢個內地自由行嘅朋友咧，嗱，橫掂你都嚟到香港啦，唔好話我哋唔歡迎你啊，嗱，俾個好去處嚟，咁咧就係呢個有一個畫展啊 ，OK， 夏俊峰嗰個畫展，夏建強嗰個畫展 ，OK， 夏建強係邊個咧？夏俊峰個仔，夏俊峰係邊個咧？夏俊峰咧，其實我 哋喺北京飯店嗰陣時講過啦， 講過啦， 即係一個喺內地被城管，即係同城管發生衝突， 發生爭執，擺攤嘅一個小販啦， 就殺死咗個城管啦， 係捉咗翻去呢個沈陽嘅公安處嗰度，咁啊同啲公安就唔係同啲城管發生爭執。跟住然之後佢就攞把刀仔出嚟就吉死兩個嘅，如果我冇記錯， 傷咗一個，吉死咗一個， 死一個， 嚇嚇。跟住收尾就被判咗死刑啦， 搞咗 非常之轟動嘅一件事， 搞咗四年。其實佢個老婆亦都好煎熬嘅，即係因為中間有啲時間，佢都冇諗過自己嗰個老公咧係會最後判死刑，因為可能因為佢基本上係都有一個 智慧性質係非常之強， 入邊喺入邊。咁所以但係就喺去年嘅時間咧就已經執行咗個處決，咁咧就多謝阿 Ray Lai 先啦，咁咧睇先嚇。 其實 我想揾一揾個地址讀一讀出嚟得唔得？ 好啊。 石結尾賽馬創意藝術中心 ，OK， 石結尾賽馬創意藝術中心，咁咧。由5月1號開始，好似為期就20天嘅，我手頭上未揾到一個具體個時間，即係每日個開放時間。咁咧就一個畫展啦，個畫展咧其實就係佢個仔夏建強嘅一啲作品嚟嘅。咁有個標題嘅，其實成個展覽咁、個題目咧就係只有我和媽媽的日子。 係 哇，已經講曬啦，一個咁簡單嘅題目。咁亦都有懷念佢爸爸啦。 有 咁入面咧，其實就好呼籲大家會去參觀呢個畫展啦，因為亦都會進行一啲募捐嘅。咁我都會準備去嘅，因為我覺得 一定會， 因為佢兩母子其實咧，就我睇翻有一個報道咧，其實佢兩母子咧係唔容易嚟到香港嘅。搞呢個展覽嘅嗰個組織咧，其實佢係好低調去處理件事啊！等佢哋兩個嚟咗開咗個展覽，然之後先等，即係佢都係想透過翻民間，咁就大家一個傳一個啦，去傳翻呢件事，因為佢驚嗰兩母子入唔到境啊！你話真係而家香港係咩地方？ 係 咁所以咧就而家就順利地啦，開展咗啦。咁今日都5月3號，咁仲有我諗都好應該都去到19、20號嘅。 香港依家係變得非常之政治化，即係嗰種咧，嗰種官方唔使講啦，即係民間嘅一啲機構咧都要緊貼地內地嘅主旋律，或者係佢哋覺得唔貼係唔得嘅，即係連我哋所謂嗱，你呢一個係公道自在人心，即係呢一單其實係好簡單嘅一件事嚟嘅，即係邊個是邊個非嚇，都要咁低調地嚟去處理。 又或者咁講啦，我哋呢度唔係話言論自由嘅咩？係咪表達？我哋應該都有自由表達嘅權利啊。咁但係而家你發覺就譬如話嚟緊嘅六四啦，好多民運人士亦都未必會入到境啦，多數入唔到㗎啦。咁然之後跟住仲有你見到今次搞呢一個咁嘅畫展，其實一個你唔好太過政治化睇佢啦，只係一個小朋友嘅一啲作品， 冇錯。 咁然之後就都會係咁，即係都要咁樣搞到好似偷偷摸摸啊，做賊咁樣好似。 嗱，呢個其實就係有陣時候咧，香港人咧唔係好理解內地嗰種政治嘅文化，唔識得去玩嗰種遊戲，即係所謂嘅擦邊球啊，或者係即係走在鋼線上嗰條線啊，應該點行咧？佢唔識玩，唔識玩嗰陣時候咧，然之後佢哋就會驚，驚嗰陣時咧就 不如呢寧願俾人哋話嗰陣時候先至嚟做一啲嘢呢費事啦，不如低調自己低調處理做咗先啦。其實夏建強呢佢自己喺內地呢台灣藝人啦、啊、醫症啦、啊、能醫症啦、啊、醫能症啦，佢應該係出面即係認佢做義子啦。喺、 啊、 內地其實呢佢哋其實反而係好多媒體啊好多網上面對佢哋報導啊對佢哋支持其實非常之大的。我真所以我真係唔係好明嘅呢一單，即係嚟到香港，當然佢可以喺香港嚟做展覽係非常之令人哋開心嘅一件事。但我唔明點解即係 唔需 要 咁 驚 成 咁樣 嘅。我同意你嗰個講法。 完全唔需要咁驚嘅。 啊、 即係你冇掂到中央，係嘛、 啊？ 你冇涉及到任何即係關於即係、 啊、 即係 沈陽城管好細啫，係咪啫？ 一個偏遠嘅城市嘅、啊、一個地方嘅、啊、發生嘅事，你咁樣都怕嘅話，即係、 啊、 我唔知道點再去面對更加強嘅一樣嘢。 點做反動基地啊？香港真係， 我中意你呢個。 唉，真係唔係咯，即係都諗清楚先啦。咁所以咧，嗱，好鼓勵大家嘅 ，OK， 香港朋友又好，或者內地自由行嘅朋友仍然喺香港嘅，嘗試下去呢個地方啦。嗱，我稍後即係係啦，稍後我 哋嘅 Ray 試下揾一揾個詳細地址，因為暫時我就未揾到嘅。 Okay. 個主辦方叫做香港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咁、 嗯、 我一陣咧，我哋再清晰少少，將個成個詳細嘅個展覽嘅地址啊、時間啊，全部鋪曬上嚟。 係啊，我都即係希望即係大家如果係有機會去嘅話咧，都募捐下，因為我好 一定要啦， 好欣賞即係呢個媽媽同埋個仔啊，有佢個仔啊，即係你諗下佢爸爸咧經歷成件事，經歷咗咁多年咧，其實對於佢個心靈上面嗰種嘅一個壓力啊，一種打壓咧係非常之強，但佢係好堅強嘅。 係， 即係你我之前我買咗佢本成本嘅畫冊，我今日應該帶過嚟，你影張相 係 啊，買咗喺、 哦、 網上面，即係佢佢嗰陣、 okay. 時咧有畫冊，有佢啲作品咧印咗好多啲作品啊、杯啊乜嘢咁樣嘅。 係， 咁佢其實咧。佢个画入边咧系，就算佢爸爸件事发生咗之后咧，佢其实啲画咧都系开心嘅，即 系 充满希望嘅一个小朋友嚟嘅，系一个好 positive 嘅小朋友嚟嘅。 咁所以系咯，我哋嗰阵时我记得我哋喺北京饭店都 讲 过 呢 单， 系啊，尤其系佢爸爸即系被处死嗰阵时候啦， 系啊， 讲咗， 系啊，冇错，咁啊 ，Ray Lai 咧好劲啊！嚇！傑斯咧一講佢即刻就鋪咗個時間地址啦，仲有開幕嘅時間， 我不如讀你聽下 咧， 係有冇你揾唔揾到啊？ 嗱，佢咧就係5月1日到20日嘅，係 啦， 係開幕時間，咦？佢6:30啊？ 六點半， 3:00到，咦？我仔細消化下呢個場地先。係啊，係啊，係啊。 OK， OK， OK。好，大家睇，唔係大家上翻去睇咯，我諗都聽緊直播 嘅， 其實都好多都睇到。係啊，因為我就未我見到喎。OK， 一陣再睇到話俾你聽。哇！ 嗱，係上晝11:30到下晝6:30嘅。 OK。 係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咁、 嗯、 有一個詳細，即係喺白田村入面嘅。 OK， 係喺白田村入面。係 啦，咁詳細嘅地址喺曬度啦，大家 Google 一下咧就知㗎啦。 好容易揾到啦，係唔該曬 Ray Lai 啦，一句講曬。 Ray Lai 真係好勁。 OK， 咁啊，哇，佢仲有啲相咧，其實之前咧 ，Ray Lai 都 post 過嘅，係啊，咁所以其實可以見到嗰啲畫，咁但我都提一提大家，就最重要去到就係、是、募捐啦，大家記住，係、啊，咁啊，仲有啲咩可以講？五一其實仲啲咩地方可以去一下咧？ 五一咪避免，可能要去啲咧，即係自由行嘅人士冇乜興趣去嘅地方咯、去體驗下我哋嘅香港咯、 哦。 其實我自己好中意行咧香港嘅老街嘅， 係 呢個係我一個癖好嚟嘅。 哦 ，OK， 係啊，即係譬如大埔啊、下上環啊嗰啲咧，我中意係用。即其實我去每一笪地方，我鍾意呢去用腳去行嗰笪地方嘅、 啊。咁我 圈窿圈啦咁樣。 我遲啲我介紹一本書俾你啊、我啱啱買咗唔好意思，我都係突然間記得就最近我又買一紮書啦。入面我又好佩服，即係有一位台灣作者嚟㗎。唔好問我個作者名或者書名， okay. 因為我未開始睇嗰本書， okay. 但我好佩服佢嗰本書咧，就係咧佢影曬相啦，同埋咧就有文字記錄，就係、是、成本書係介紹香港一啲 行山嘅地方。 哦， 哇！我大部分咧，我都唔識嘅。我睇完之後，我覺得我自己好羞，好羞家。 你中唔中意行山先？ 我中意嘅，但係即係行唔會，即係行嚟行去，我噏得出嗰幾個地方啦。我又唔係經常行啦。但係佢介紹嗰啲地方，哇！我好多我都唔太認識嘅。咁我覺得好犀利，係一個台灣人寫嘅。咁我遲啲啊，我同大家分享，我又將本書擺翻上去。我哋京城個。Facebook 上面啦， 你講起行山咧，其實香港真係好多地方咧。我自己最驚訝嘅有一次咧，就係、是有一次係漁護署咁啊，即係佢帶我啦，去咗唔同嘅地方。係。咁就係嗰啲即係全部都係郊野公園，香港嘅郊野公園。跟住咧，我就發覺咧，你知唔知我喺入邊啦，喺度即係坐喺佢哋車上面啦，我有一種咧好慨嘆嘅感覺。 點解咧？ 哇！原來香港係咁正。 哦、okay。 即係我自己係中意户外嘅地方嘅一個人嚟嘅。 係。 當我去到呢個地方咧，我香港其實好多山我都有行過嘅。咁但係個感覺咧話都總係可以睇到樓啊，睇到咩嘅，即係你總會隱隱約約可以睇到某啲位置咁樣嘅。你就算行到好入嗰陣時候，你都會覺得啊，呢個係一個城市入面嘅一啲。哇！但係嗰次嘅經歷就係、是、你真係入咗一個大森林入面，由頭至尾我全日就係一個咁樣嘅狀態，跟住發覺其實香港好正。 哇！我忽發 好多地方係去。 不如我哋京城搞翻，第遲啲滾次有機會搞。 哇！你個支票。 京城茶館行山團。 喂，好 喎、啊。喂，呢、這個好喎、 啊。我哋兩個又諗咯。 係啊。 去啲咧意想不到嘅地方。 我哋揾翻嗰本書。揾一條揾因為佢係有路好多條路徑嘅。我哋可以喺嗰本書嗰度尋找一條路徑出嚟，咁然之後揾埋啲網，揾埋查客一齊。咁然之後可以係咯。 阿傑斯又開第二支支票啦，第一張第二張支票啊，第一張支票我哋都未兑現。OK， 有趣啊，呢個好玩啊。 唔係咁，我哋第一張支票都講埋啦，就一分鐘到。咁我哋籌備緊嘅，即係上個禮拜講嘅我哋希望喺今個月嘅月尾咧。就有一個網聚咁樣啦，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下禮拜有少少具體嘅嘢可以公布到啊？ 冇錯，下個星期我哋公布咗，然之後會即刻咧，因為有 名啊， 有查客咧，係啊，阿 Evan 就話：，我唔係聽直播嘅喎，又唔想 miss 喎。嗱，我哋咧一公布咗喺節目入邊，一公布咗即時都會 po 上去網嘅。 等到你聽埋錄播嘅，放心，唔使驚，我哋會照顧埋啲。 佢驚客滿啊！miss 咗個機會， 我哋會照顧到啲聽我哋錄音嘅 重温嘅 查嘅，放心係嚇，唔係即係我哋兩樣都會照顧到啊嘛。咁我嗱，不如休息一陣啦， 好 翻嚟咧，我哋進入我哋今日嘅一啲話題啊。 好，冇錯。 東立獨家授權，陳某親自繪圖。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霸气噶。 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4.2版本，新增破阵系统，惊喜登场。